叫你破天劫去。

当上天涯

看清了韩家的定主啊，三分官风到故乡口啊，只长帅 阿华伦尊神之国清风民真的是假的先帮你清风对手 曾差人去打听打听的司马林的兵就往西行并非是马苏某少才能假隐士将帅不活才是生我的家庭你夺我三成多叫心叹而无言有多的下沉只可晾在地楼把家等等候你到此谈啊谈谈谈心沉内平无别的啊今早你背下羊羔美酒好上你三那尊到此就该把成亲为什么你犹豫不停进退两难为的是火情左右情的同人两国我是又有埋伏又有兵你不要胡思乱想心不定你就来来来起上车楼迎接 小年纪知道什么那诸葛亮出世以来从不弄钱后队改为前队人马倒退40里撤待我失退他诸葛亮那头兵第一次调剂只好满哄旁人焉能瞒得过司马想老夫有头兵士深通战策岂能中你的诡计你失臣也罢恐臣也罢我不进去你期待我何